我是艺神 Lala， 想知道我同四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真系拆得点？ 我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话喺巴基斯坦帮我揾咗个老公，叫我嫁翻去啊！我连嗰个人系咩样我都未见过，点嫁俾佢？ 乖，冇事嘅，我帮你谂下计。 由黄贤饰演嘅 Alina 真系会谂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我有个喜欢影相的女仔朋友，她之前跟一个网上的男仔暧昧了很久，但她每次问对方拿相的时候都会是看不清楚的样子，远距离啊这样。有一次这个男仔后期交出了一张相给她，她说肯定讲大话，这个人这个相在网上那些大的相片库是可以找到的，就是这个朋友拍的，那其实一夜拆穿了。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个时先啊， 而家时间下昼两点， 可唔可以用一个最磁性嘅声音啊？ 好啊，而家嘅时间下昼两点十一分。 好啦，报埋天气，今次加些少文化落去， 系 有啲文化嘅感觉。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56%。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突然之间， 好啦，有乜解救要搞啲咁嘅嘢咧？ 有磁性，有文化咧。 咁话说咧，喺我身边咧有一位咧我好尊重嘅长辈咧，就透过一位我好熟悉嘅人咧，就同我表达咗一啲嘅意见。波盛把声几好、啊，好过。嗱，我唔开名讲边个，因为有啲得罪人。 有冇另外 人看看？我俾你睇，好嘛？我直情删一删咪先。 好大 件，哇！系咪先？ 唔可以讲出嚟，好危险、啊， 好危险。系啦，咁话说咧就系、是，讲埋先，系啦，好过某 XXX 咁样啦。OK， 啊， 把声几有文化。 我多谢你的掌声，但是怎样能够在把声上听到个人有文化。 好啦，咁话说呢位我好尊重的长辈呢，就同我一个好亲近的人呢、就一起揸车啦，即係出街咁样啦。咁喺车上面佢哋会听收音机嘅习惯嚟。 咁我得嗰两个系边个？ 转头先开股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哋会喺车上面听，咁就听到某个时段。咁我唔讲边个台啦，系咪先？ 系 啦。咁就话大家都觉得佢把声好听，但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波盛把声几好听啦、啊，同埋几有文化， 哇！ 系嚟自呢位长辈嘅， 哇！多谢长辈。 好啦，跟住之后嗰位亲近嘅人咧，就将呢段嘅对话 send 咗俾我睇。佢话把声好听都还好，但几有文化，我笑咗。而呢位同我咁亲近嘅人，就系陈杏如啦。 哦， 而嗰位长辈就系佢爸爸。 哦， 阿陈生， 多谢陈生，多谢陈生， 我都笑咗。 多谢细伯， 系啦，即系把细伯你好，细伯你好，如果你有听嘅话 ，hello， 系啦， 咁即系咁，我讲起你啊，细伯，因为我如果冇记错就系有几日，唔知边日啦。 咁然後咧就揸車車啊陳恆如嘅時候，咁兩父女咧要聽收音機，跟住就講起呢樣嘢，係啦。咁跟住之後話：咦，唔係啊，阿波勝把聲幾好聽啦、啊，幾有文化、啊。好，我俾一分鐘你回應一下呢、這個嘅指控啊，呢、這個不實嘅指控。把聲好聽都係客觀描述，係啦。但係有文化係不實嘅指控，係有冇回應？ 首先要多谢阿细伯、阿陈生嘅赞赏，嗰、那个声线嗰样嘢咧，嘅赞赏啊，话好听嗰个咧，我细细个都有人赞过嘅，系啦，咁我都比较谦卑啲，所以我系多谢嘅。但系至于文化嗰样嘢，佢系咪冇再 further 讲？ 冇啦，我冇追问落去啊，系因为我未有机会去揾阿细伯食饭。 但唔紧要嘅，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同次文化。如果你系觉得 波性嘅次文化系厕所嘅次。 你知道我哋最中意讲嗰啲屎啊、尿啊、屁嗰啲咧，讲亲嗰啲都好著弱。若然啊喺次文化方面咧，你觉得好咧，我更加之开心。 即究竟一个厕所应该点样设计啊？鱼翅嘅时候应该系用啲咩啊？甚或乎你喺鱼翅入边揾到个鱼翅喺度鱼翅嘅话，应该点处理咧？ 或者洗手间点样压低个水花啊？几多角度嗰、那个入射角系令到唔会整湿条裤啊？呢啲我都能够同大家分享。 唔系，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嘅，即系例如我哋而家呢把声啦，咁啊同平时倾偈唔同，因为有啲 friend 会问起噶嘛，即系有啲之前有啲行山嘅 friend 咁就，喂，我有听你做节目咁、样。点解你把声好似同平时唔同嘅？系咪要对住支麦要戳声定系点？即系佢哋即系好多嘅叫咩咧？ 好奇同问题 系啦系啦，即系好奇我哋呢个嘅工业啦。 系 咁，我只可以话俾你知，当你一埋麦，然后个气氛就令到你好似啊 嚟 啦，系啦、那個， 开心 系啦。个道理就好似阿萧若元一对麦又系各位网友，咁唔通佢喺屋企嗌个女系阿女过嚟咩？唔同噶嘛，系咪先？ 食饭 系啦，唔系噶嘛，即系。即系 呢各位家人，够钟食饭。近排我听到好多声音，对我嘅意见 系啊，系各位家人唔会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对唔同人就只不然，即系对于我寻晚凑女嘅时候，我都系点啊？即系我把声变咗 第二个， 变咗第二个啦。咁尤其是我哋做后援会，即系叫做相对地欢乐啦， 系 淫乱嘅节目啦。虽然 酒池玉林 得我同你啫，成个酒池得我同你，玉林就喺我身上面，同埋你身上面。夜晚两点几食干炒牛河， 肥仔嘅系啦， 系啦，已经冇其他肉可以俾你见到啦。但系我想知道做骚动音乐嗰把声会唔会唔同啲咧？ 有分裂嘅，其实 系试下， 我觉得嗰度有三把声啊， 呢度冇， 骚动音乐有啊，你揿嗰度骚动1700嗰、那个， 哦，OK， 系啦，其实有三把声嘅，首先咧骚动音乐开头我哋每一日即系同阿琼倾偈咧，嗰把声系同而家呢个类近嘅，咁啊视乎个 topic 嘅兴奋程度啦。 哦，系 开头倾偈嗰个位置， 唔系我同你开心啲嘅， 系啊， 你同阿琼冇咁开心嘅， 冇去到咁多嘅。 系同阿琼做好大压力嘅，冇咁开心，同我开心啲。 成个玉林喺度嘅都，嗰度都有。 成座山喺度。我同你讲，咁嘅酒池就系走啊，走啊！ 千祈唔可以走得迟。 阿琼嬲啦， 唔可以走得迟啊！呢个。咁跟住，所以嗰个系一把声嚟，贴近而家呢个啦，但系我谂70%左右啦。跟住去到播歌嘅时候，踢歌咧就会深情少少嘅。因为嗰把声咧，你要夹翻个歌嘛，即系譬如只歌慢嘅，哇！大家而家听紧嘅 DJ 嘅银河修理院啊，咁啊唔夹啦咁。咁然后第三把声通常系咩？就系、是、做访问嘅时候啦，即系做访问嘅时候就两边中间啦。 呢、这个系几时用嘅？ 呢、这个系星期四点歌个环节嘅时候用嘅呢、这个。 哦，咁都系即系相对地开心啲嘅声音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应该系边？ 因为如果 边个系冇咁开心嘅？ 我哋好似冇咁开心嘅，因为嗰啲直接踢歌啦嘛，即系只歌， 即系骚动都开心嘅骚动，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有几把声出现啦。 如果咪就叫感动咯， 系啦， 感 动 音乐 啦咁啊， 哇，好似啲电视台嘅节目咁样， 系啦 系啊。 如果有一日严琼佢生作动音乐，希望琼都未瞓醒啊，听唔到系咁讲佢 作动音乐。 哎呀，生日睇啊！直播室嗰度，施之豪，施之豪，我哋有同事佢要生啦，咁啊，搵人帮手啊，咁啊， 可唔可以 call 工程部过嚟啊？ 系啊，攞嗰啲锤仔士巴拿嗰啲过嚟帮手。 所以唔同。我想知道，我反而最好奇，因为我听得最多咧系星期五嘅 EDM 系。 因为我觉得是你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嘛。 是啊。 咁嗰把声咧又忽然去到很认真喎。 认真啊，认真嘢。 是啊，个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资讯性比较强啊。 是。 在那样嘢嗰度。咁所以那个内容我觉得有影响嘅。即如果你讲 mood, 即 feel 嘅嘢，讲 feel 嘅嘢咧会轻松啲。但讲资讯性你唔能够错。同埋知好多外国嗰啲人名啊你又唔可以读错啊。但嗰個其實自在，即係聽下聲好認真啦。但個人好自在嘅，其實係 係 啦。 咁所以就有唔同嘅聲音啦， 咁樣出現咯。 唔係咁可能細伯就係聽完你騷動音樂介紹 EDM 嘅歌嘅時候，哇，好有資訊性， 好有文化。 可能細伯係中意 EDM 咧。係 啊，細伯以前都蒲開咧，你又點會唔知道？佢有冇講過？ 我有問過陳恆宇， 係 有啲咪後講俾你聽嘅故事。 哦，好啊。 系啦，都猛人嚟噶，细伯 系嘛？ 系啊， 好想听， 好劲啊！ 当年 好劲啊，话俾你知。所以细伯，我对你个女儿好好噶。其实我把声都一样咁有文化。水嘅化学名称系 H2O， 饮得多。是会去厕所的。如果你的小便是呈黄色的话，看下你都记得喝多些水，挺有文化。 痴文化。 狂流吧，汗和泪像熟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成熟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多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余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业，为是未满愿独每天清洁， 完成。 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过嚟 系？ 你呢排成日翻工都迟到，成十二点先翻到嚟。我要你发誓，今个礼拜准时翻工。 我发誓，如果今个礼拜唔准时翻工，就下个星期准时翻工。 唔系嘛？你应该个个礼拜都准时翻工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过嚟 系？ 你呢排好过分啊！成日笑二台发线嘅阿 O 冇头发，我要你发誓，以后唔准再笑佢。 我发誓，如果唔系，我以后都长头发。 唔系嘛？又笑多剂。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同我过嚟 系咩事？ 听讲你谂住娶我个妹，虽然佢黑黑实实成只牛咁，但我得一粒妹，我要你发誓爱佢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我发誓，如果唔系，就以后都陪佢一齐嚟 M。 唔系嘛？我唔想知你嚟唔嚟 M 啊！我净系想你对我个妹好咋。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过嚟。 是 我呢排发现你成日讲大话，话自己米八高六寸啊，唔系六尺几长，我要你发誓以后都唔讲大话。 我发誓以后都唔讲大话，如果唔系，以后都讲唔到嘢。 唔系嘛？咁快就讲到大话而眼报？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过嚟 咩事？ 听讲你呢排好少翻电台，咁唔得噶！我要你发誓，以后都咁爱港台。 我发誓，如果唔系，我对唔住，讲唔出口。 唔系嘛？咁又真系几难讲嘅。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过嚟 咩事？ 近排我哋少咗见面，我惊会越嚟越疏离。我要你发誓，一世同我做好兄弟。 我发誓，如果唔系，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唔系嘛？咁认真做 friend 啫，唔使死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逼人播成 与发誓一。 喂，你过嚟 系咩事？ 你成日访问女嘉宾，又话介绍啲俾我识，我要你发誓，今年介绍廿个俾我识。 好，我发誓，如果唔系，我唔再做呢个节目。 唔系嘛？咁又

报个时先啦。 而家时间啊，下昼2:39， 天气啦， 24度，相对湿度60%。 好啦，提多次啦。咁啊，由于疫情嘅严峻关系咧，我哋电台就有啲嘅防疫措施啦。 冇错啦。 咁所以就即系直播室嘅人数限制啊，又或者一啲嘅嘉宾出入咧都有啲限制嘅。 咁所以我哋就 揾唔到新嘅女仔啦。即系我哋做呢个节目嘅目的咧， 系 都系想见下真人。 咪系咯， 系咪先？咁老板话冇得见，咁我哋就唔做。系啦， 唔做面对面嗰啲。 系啦，唔做面对面嗰啲。我哋相信老板。唔做，系咪即刻有个画面出咗嚟啊？我做埋呢个动作，唔做。 咁所以啦，咁啊，倾 相信台长。系啦，咁我哋就揾翻啲，揾翻啲之前做过访问嘅女嘉宾啦。系啦，咁啊，今日呢位嘅女嘉宾咧系 好耐历史， 好早期噶，嗰阵时我哋都仲系。得天 power， 得天 power 就睇翻个日子，原来我哋呢个节目如果计埋天 power 已经4年， 哇！ 因为呢个 要完啦，差唔多 系咪？ 不过寻神士仲耐过我哋都未完， 我哋 目标系要耐过寻神士， 相比之后我哋好年轻啫嘛，啲新节目嚟啫。 系啊，佢哋换咗几代人啦，都仲系叫寻神士， 几劲啊！ 换到最早嗰代翻翻嚟做， 几唔寻常嘅一个节目。 系咯，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女嘉宾系 Lala 艺神啊。 咁大家听下佢 4年前系点啊？ 系啦。 今日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咧， 我哋咧有好多职业嘅，之前有歌手啦，有 YouTuber 啦，有model 啦。今日呢位的士司机嚟， 系啊，佢系好公务繁忙嘅，因为佢台上面放咗3部电话，接紧唔同嘅，接紧唔同 order 要， 接紧唔同嘅 order。 系啦，今日我哋嘉宾咧就系 Lala。今日咧我哋一开始第一个环节咧就俾 Lala 估下我同阿一，你估下我同佢，我同阿一啦系咩星座咧属于？因为都据闻你对星座都有少少即研究一下都喜欢看一下咁样嘅。 是。 我哋形容一下我哋觉得自己嘅性格系点嘅。 自私囉，唔鍾意俾人管住囉，有自己生活节奏囉我。呢个系我嚟嘅。係啦。点呀、啊、你。 我啊。 我已经讲咗先㗎囉。 我諗緊。 我帮你掰 咗。我是一个好聪明嘅人囉。做咩啫？一个聪明嘅人唔得咩？ 得得，不过好难认同到。 聪明系水平， 我系水平，你估我系水平？ 我估应该系。 咁你估系一咧？ 佢就 系 讲好聪明， 自以为聪明，即系嗰啲唔愿意俾人知道自己 聪明、 好封闭嗰啲自以为是嗰啲咧，嗰啲星座 嗰啲收收埋埋嗰啲啊。 双子。 好啦，开股 开股啦。 好似应该两个都唔啱，好似。 一你系 我系天平。 哦、 我系人马。 其实我本身谂住估水平或者人马，因为都系 即系嗰啲唔想俾人管嗰啲啊。 你睇佢条颈咁长就知佢人马啦。 但佢讲咗自私啊嘛，所以如果人马应该唔会好。 人马唔算系好自私啊。 即系如果对比水平嚟讲，会仲自私。 我即系会对比水平人马再自私啲人。 唔系，水平应该自私。 自私啲嘅水平应该。咁你系咩星 座？咪等下先， 你哋估啦。 等下先，等下先。咁点解我系双子咧？即系真系乱估嘅。 聪明啊嘛。 啊，双子聪明啲嘅咩？ 双子好聪明。 系啊，可惜你唔系双子。事实上你唔系双子。 天平，但系你啱啱我话天平你都哦，你系纯粹俾个反应啊，定系真系觉得都有啲似咧？ 天平都聪明嘅。 哦。 只不过相比较啫，呢啲系。 咁你系咪双子啊？ 唔知喎。 咁到你形容下你自己啦。 我话咁我都聪明啦。 你系咪衰咧？可以话咁嘅头起又似你。 我同你哋其中一个一样嘅。 天平， 天平我应该同阿同阿 佢或者聪明啊嘛。 同我一样啊，应该 系咪啊？ 唔系有人马 嘅。你人马？ 係人馬，即係人馬都聰明咯。其實可以， 係啊， 人馬係聽到人哋話自己聰明之後再扮聰明啫。 你錯啦，你一次過得罪咗兩個人啊，因為你喺度。 但係你拍拖之前係咪真係會睇啲即係嗰啲話邊個同邊個夾唔夾啊？啲星座書睇夾唔夾先諗呢啲嘢 嘅。有時都會睇嘅，即係可能咧同佢傾咗兩句偈，又問佢你咩座啊？咁如果佢唔係我好中意嗰啲，我就會遠離佢。 咁你中意邊啲咧？ 嗯， 人马就中咗先啦，系咪？ 人马中咗先， 系 人马天平都 OK 嘅。 嗯， 麻烦嗰啲我就 你最唔中意个星座系 处女， 真系啊，真系啊呢、這个。但你有冇试过同处女座嘅人拍拖？ 有啊， 系 所以就更加体验到， 所以就更加体验到， 好唔愉快嘅。 佢话：哎呀，你今日着件衫唔应该咁样着啊！你屋企又整得唔干净啊！我话啲嘢唔系应该咁样摆，你点解要咁样摆？即系佢乜嘢都会好少嘅嘢都会去挑剔你。 然后当佢做翻同一件事嘅时候，又冇问题喎。 系啊， 系啊，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系啊，双重标准啊，真系。食饭啦，然后又喺隔篱系咁以我以我系咁同你出街又系咁嫌三嫌四嗰啲嘢， 咁即系讲冇所谓，但系其实有所谓。 系啦，话食饭冇所谓，然后有所谓，寻晚咪咁咯， 深切体会啊呢个男人。 你都系啊嘛，你都有嘛？ 我都有经历过啊，唔系我都经历 经历紧啊，佢直头系。够钟翻嚟啦！ 呢一位嘉宾我真系好耐冇见啦，四年啦，佢系 Lana， 嗨， 喂嗨，恭喜， 系、哎、啊，就阿一喺度啊，嗰阵时我哋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佢都未出歌啦，嗰阵时 多咗个身份啦、 啊，身份啦、啊，歌手啊，失恋症候群啊，有呢首， 系啊， 系我介绍下，有中有自己作品啊嘛， 失恋症候群咧，其实呢首歌咧系讲身边一啲朋友一啲故仔嚟嘅，咁可能曾经我都试过咁样嘅阶段啦，就系讲话。即好多人咧，可能而家拍緊拖啦，但其實佢另外一半咧對佢唔好嘅，或者覺得另外一半其實唔啱嘅，但系咧就拖拖拉拉就唔捨得放手咯。即可能你覺得自己付出咗好多啊，又或者嘥咗好多時間心血啊，所以就覺得哎呀算啦，不如繼續拖下先啦，又或者再試下先啦。咁就兜兜轉轉，可能就即系拖咗好耐都唔肯放手咯。即系呢一個係好多人。都是做緊嘅嘢咯，可能佢哋覺得即係付出得太多啦，或者點啊？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咁樣嘅狀況就係要即係割捨去分手咯。 但係呢個係你自己個人經歷定係即係呢首歌係呢首歌啫？我未有咁嘅經歷嘅，咁樣定係點咧？ 呢首歌咪有啊，曾經都有呢個經歷啊。 係大概係點嘅嗰陣時？ 大概係點啊？係啊，其實都 exactly 係一樣咯，即係覺得對方係唔啱咯。狂嗌交咯，其实如果两个人系本身系即系性格好 match， 其实都唔会成日嗌交嘅，差唔多两三日就嘈一次啊咁样。其实每一次都觉得其实都唔啱，点解但系又 继续咧咁啊？ 结局都系唔分手，跟住拖咗两年啦。 哦，嗰、那个系咩星座噶？嗰、那个系 水瓶。 哦，水瓶呢个系咪第一次同水瓶座拍拖啊？呢个男仔？ 对啊， 你会点样总结一个水瓶座的男仔咧？喺你的经验当中， 哇，我好惊、哦！如果而家啲听众有个人水瓶座， 唔系你自身的经历，你自己觉得咧，即系有啲咩特质咧？你觉得？ 我觉得水瓶座是非常之执着咯， 嗯， 佢哋对好多小嘅事都好执着咯。其实那件事可能是无关痛痒的，即是可能我问你今天吃了饭未，跟住你说未，我吓系咩？你头先唔系明明吃咗咩？我话真系未咯，即系咁嘈，咁样都可以嘈一餐啊！ 跟住就嘈啦，咪讲咗未啊？今日有冇睇你嗰啲星座运程啊？今年嗰啲？ 今年啊？ 系啊， 有啊，专登睇完。 系啊，如何啊？ 哦，咁啊，即系讲人马座啦，系咪？ 系啊， 人马座佢话今年桃花。不是很好 哎。哎呀，哎呀， 系啊，话咩有好多烂桃花啊。 系 三至五月要小心为上。 系 爱情运比较波幅比较大。 哦， 咁上半年咧就会好啲嘅，感情都比较和谐。 系 咁，但系下半年开始就会成日嗌交咯。 哦，你有冇担心啊？你 有冇担心啊？冇。 事业运好，我事业运好啊！今年有咩嚟紧会有咩 plan 啊？ 啱啱出完呢首歌啦，咁之后都会有两首作品系做紧嘅，系啦。 咁仲有一首应该系会跳舞嘅。 哦，所以试运系几好嘅系嘛？今年 有起码有计划先咯，而家暂时。 努力捉紧每一秒体温，盼望得到那一秒怜悯。不需再留恋堡垒，如自讨没趣。要过去的不要再追，送赠的吻带心碎气氛，破坏一切会否太残忍。不敢惹你生气，还特意去讨好你，但你却太横蛮无理。生厌也不心死，我似是闲人，就甘在最暗的天气。眼泪在这小巷，扬起清雅化好的妆，我是像遗忘，逃脱像缺氧的。送赠的吻带心碎气氛，破坏一切会否太残忍。不敢惹你生气，还特意去讨好你，但你却太横蛮无理。尽力为你献技，也许心意心死，我只是恨人，囚禁在最暗的天气。眼泪在这小巷，用解清雅化好的妆，我是像遗忘，逃脱像缺氧影放。嫌弃我也不应该走，竟准备上献给我善后。讽刺变得生疏，往事再重游，唯有合上眼等天光。 有冇一啲嘢系可能有时其他访问都未必有提及过一啲你自己嘅小秘密咧？ 即系我又系唔中意，譬如话 WhatsApp 侧边有个圆圈圈住嘅、 嗯、个绿色个一字咁样。 系啦，但系我会成日见到个 WhatsApp 噶嘛。 系啊系啊。 但我要揿咗佢就，即使我唔 read 入边嘅 message， 我都要出边系冇嗰个嘢咯。 哦，佢攞到个中间点喺嗰度。 跟住睇完，有啲睇完又唔记得咗，又冇睇到。 系啊系啊，或者睇完之后想 睇完唔记得复， 跟住有个电话打嚟之后收咗线咧，就唔记得咗噶啦。 系啊，乜都完全冇件事。 所以你明阿一点解有时好似明明好似复紧你，但又冇复到，就是、因为突然之间 distract 到之后，我就唔记得咗，原来我本身 可能打到一半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同你两个开个 WhatsApp group 都好大镬喎，大佬 几好噶，系啊， 冇人应机咁样 静咯，你唔使你冇清嘢嘅烦恼咯，所以因为我哋本身唔会打好多嘢上去，但如果你。你有冇試過因為咁樣俾另一半去投訴你？ 都有嘅，即係話你明明有 online 嘅，做咩唔睇啊嗰啲咯。 嗯哼， 但我覺得 online 唔代表要睇嘅啫嘛，online 唔代表睇咗。 佢同我嘅諗法一模一樣。 但係如果調翻轉咧，你會唔會燥咧？即係有啲人會燥啊？點啊？你 read 咗你又唔復，或者你明明喺第二個 group 度有應機啊？點解我 send 俾佢 message 你唔應機啊？ 我唔会闹嗰个人咯，但我会心底 blacklist 佢咯。 但系譬如讲下，譬如你之前拍拖嗰啲，即系头先都系讲开，即系 send message 同男朋友嗰啲相处，系一个点样样嘅嚟嘅？ 即系我唔系好管对方的人嚟嘅，即系我，但系我要求就系你都要咁样咯。 即系佢都唔好咁管你啦。 系啦，互相咯。 嗯，有冇试过遇到男朋友系对你管束得犀利嘅？ 有噶，其实我都会做一样嘅嘢咯，之后。 即系你会管翻佢啊？你意思 系啦，即系曾经啦，就譬如话嗌交啦，我好唔中意人哋就系咧不断要你而家即刻答佢所有嘢 啊！ 即系有时嗌交，你一个闹完，第二个都要俾 response， 你第二个先会闹得到噶嘛？ 系啊。 咁如果我全程唔出声等你自己闹，跟住佢又好冇瘾，你点解唔出声？你快啲讲啦！你快啲讲啦！ 系。 跟住我就唔想讲，跟住佢就会发癫咁啊！你一定要讲，你而家快啲讲晒。 咁但系佢 而家你闹翻佢转头嘅，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你喂你闹都好啲啊，你完全唔闹，咁我讲嚟做咩？即系我闹你嚟做咩？ 因为闹交要两个都讲嘢先成立噶嘛，本身 系、 啊、我都遇過 有几醒呢、 啊、 下， 系啊，咁其实真系冇咩好讲，因为本身件事系你嬲，唔系我嬲，咁梗系你讲嘢唔系我讲嘢，我觉得冇问题，我点会无端端嬲咧？ 我发现第三个更加麻烦嘅星座 系咩？ 两个人马座真系好麻烦。咁你嗌交，梗系要搵人一齐嗌啦。你唔嗌咁点嗌啫？ 总之唔系我想嗌交，系你想嗌交。 咁你要解决件事噶嘛？梗系要嗌啦。 嗌交解决唔到问题。 系咯，应该平心静气、理智咁样倾嘅时候先系最好嘅。 系，我越嚟越明白，我哋两个真系人马座，啲谂法真系好。 你两个做啦，之后个访问吓。 够钟翻嚟啦！ 上次咧就了解咗你一个喺 chat message 方面嘅一个秘密啦，都系非常之典型人马座嗰啲啦，咁样咁 系嘛？系咪都系咁嘅人马座型 咧？系一模一样。我对面个拍档真系拧晒头苦笑。 系啊，人马座好难捉嘅，其实都我都觉得好难捉，即系捉唔到佢嘅节奏，即系水瓶座你捉唔到佢去边啊？ 嗯， 人马座你捉唔到佢节奏啊？做咩停咗嘅？ 系咩节奏？我想了解多啲啊！ 唔系即系 你讲 嗰个即系例如可能做嘢啦，因为我同你未即系工作上啦，波性或者佢都好典型人马座嘅工作就系、是，喂快啲啦做嘢咯，哦，早啊做嘢，哦咁样咯， 即系佢话饿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 佢紧嘅啦，但 系 我冇 去 紧， 佢喐紧嘅啦，但系、啊、喂喐啊，但系佢你 feel 到佢喐紧嘅， 我去紧噶系 啊，但系可唔可以快啲咧？咁样咯。但佢有时咧又行得好快嘅，嗰个唔使咁快嘅，今次 系啊，捉唔到个节奏， 即系你捉唔到佢几时快几时慢。 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 有冇啊？你做嘢嘅时候，身边有啲做嘢嘅同事等等，有冇都讲过呢一样？你嘅节奏难捉咁样噶？ 做嘢我又唔太会， 嗯， 但系其他就会咯。 例如咧， 因为其实自己都唔系好知点解自己会咁样咯。即系想你话复 message 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例如复 message 就复咯，呢一刻想复咯，下一刻唔想复就唔复咯。 系咪从来都冇谂过想改嘅呢一个系？ 其实呢个要改咩咧？我唔明白。 我觉得冇得改噶，系星座嘅问题嚟。 唔系啊，我真系有同自己讲，因为我身边啲同事唔系就系一啦，都好多同事话，即系点解你成日好似睇咗 message 又唔复嘢，或者隔好耐先咧咁啊？我2021年我真系同自己讲。我要盡力覆多啲，即系我又 push 紧自己见到咧，我真系要覆，系有嗰种惰性，会觉得哎呀，平时嘅我应该会可能晏少少先覆，但系而家嘅我逼紧自己做呢、這个，系应该系可以，哦、即系我有谂住一个咁嘅 plan 啦。 多数都实行唔到呢个 plan， 实行紧咯而家， 系嘛？其实点解咧？系咪即系可能心情好唔好关唔关事咧？ 唔系你自己都系人马座噶， 系咯？你自己觉得咧？ 我是工作嘢，我一定会复先嘅。 系系系。 咁其他嘢我就会摆住喺度先。 系咯？点解咧？ 因为未系咁 urgent 咯，即系多数唔系咁 urgent 咯。除非你系问我譬如话你约咗我听日出街，或者系几点得唔得啊？嗰啲我会即刻复你咯。 系系。

波成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哋服务嘅女神系有艺神 Lala 啦，咁啊，我哋再重温翻啦，佢上次嚟四年前啦，仲有啲咩系佢嗰阵时讲过，同而家分别又系点咧？我哋听下啦。 你都是夜瞓的人啦， 斗夜啊！我哋三个 好啊， 系 啊，点样斗啫？咁实有试过通宵的啦， 唔系即系平均啦， 平均啦，平均啦，平均。我讲先啦，我平均四点啦。 其实我都是四点 几。哎呀，我赢啦，我六点， 好叻、啊！ 哇，唔系啊，你输咗你朝头早。 系啊，你咪你已经去咗朝早啦。 一个唔好笑，你又要夹硬加多句，加到唔好笑嘅，我都要焗住陪笑，好似我错咁样，我唔笑。 哦，系啊，闹交咯， 系几好笑嘅， 发烂渣咯，我想睇啊，闹交。 但系问翻先，你平时夜瞓做啲咩先？ 嗯，睇戏咯。 哦 ，send message 咯。 夜晚开始清翻晒日头嗰啲咩事？但系其实对方瞓咗都复唔到，其实都 系。又啱喎，跟住咧，如果你要想等到第二支 send 俾佢咧，就第二支你又唔记得咗。 系啦系啦，因为我又睇咗，第二日见唔到嗰个 unread， 跟住又唔记得咗啦。 咁样好咩？呢个恶性循环。 唔系，所以啲人都话你有冇搞错，俾人闹嘅应该 啦。系，我都成日俾人临风 message， 从唔睇 message 咯。你两个真系倾得开心。 系啊，天差一对添，我就快。 咁但系 大天平都好嘅。 系啊， 你唔使夹硬赞我。 真噶。 咁但系呢个夜晚睇戏睇啲咩戏？ 其实我系多数咧开到电视机，突然之间有嗰套戏睇，跟住我又中意睇，我就会坐咗喺度劲耐。 哦，即系收费电视咁样开咗之后坐喺度睇。 系 啊， 鬼片你睇？ 鬼片？ 鬼片唔敢啊！我会发恶梦噶，不断。 你试过发过啲咩同鬼片有关嘅恶梦？即系或者睇完鬼片就发嘅恶梦系点？ 我试过喺度丧发一个，好似有个小丑咁样喺个森林里边吊颈咯。 但系佢吊颈 唔关你事噶， 唔系佢吊颈，但系嗰个喺个乐园入边嘅一个森林。 哦， 咁我就入咗去，跟住我见到我隔篱本身同我一齐入去嗰啲人已经死晒， 死神来了嚟嘅，你嗰个系 都几好嘢，系身边嘅人死晒， 系啊。佢自己唔会死嘅，有时无敌噶嘛，个梦 连个小丑都死埋， 就系我未死啦。咁点啊？咁如果唔睇戏啦，我哋俾其他嘅活动你拣，睇你会拣边一样？ 嗯， 我哋一人开一个，睇你 一人开一个啦。 系啊， 行山咯，啱啱 brief 嘅时候都系话行山，夜晚行山。 佢话行山，然后我咧就系、是、去睇星。唔一定要行山先睇星嘅， 系 总之 动物园都有星星睇， 都啱啫，系啦，上 Google 都睇到星噶啦， 开 YouTube 一笨， 系啦，两样嘢拣，你会拣边样？ 睇星同埋行山，即系一嚟同男仔去嘅， 系啦，即系有个男仔约你，譬如你，即系你今晚冇嘢做啦， 咁我睇个男仔我中唔中意？ 假设个男仔 都 OK 中意啦 ，OK 啦，系啦，都 OK 中意啦。 即系个重点系在于活 动上 面，系啦， 咁啊，咁睇星咯，行山好恐怖，其实我试过夜晚行山。 诶、哎，行边度啊？嗰时系， 因为以前系成班中学。同同學一起行山，就專登去探鬼啊嗰啲咧。 哦，係 啊， 去探邊個鬼？ 好似 係 大霧山啩，好似係啊，因為咧，我記得嗰度有一條好斜嘅樓梯啦。 係， 我行到上去咧，其實跟住有個分隔位咧，係啲霧大到我睇唔到下面有邊個上緊嚟咁樣。 係。 跟住我覺得好恐怖咯，同埋成身濕曬咯。 所以你試過一次，你覺得真係唔得啦呢個。 好恐怖啊！真係。 再開一 pair 啊！喺條街度冇目的咁樣行嘅啫，即係假設行曬成條彌敦道，由尖沙咀一路行。 咁我另外一個咧恐怖，去睇鬼片，但佢陪你睇嘅，連睇四套貞子，貞子 3D 啊，去到而家最新嗰套《家椰子》都睇埋， 貞子啦。 睇到麻木咁滯啦。 好啦， 但你係去彌敦道，即係同個男仔兩個就咁齋行彌敦道， 好冇冇，即係有時夜晚真係冇嘢做，會四周圍散步 咁。頭你好，即係可能彌敦道好多人好多車，你覺得好忙。但去到夜晚 街邊太多人與車， 係啦，繁華鬧市人最夜啊嘛。但係你去到真係夜晚嘅時候，嗰個 feel 係完全唔同噶嘛。 我會行咯，其實我都幾中意，唔知係咪人馬座我好中意發夢啊，唔一定要有人，可能我會自己行。 嗯， 即系中意自己思考一下咁样。 嗯，你会佢嗰种发梦系真系发白日梦，唔系瞓觉嗰只发梦。 梗系啦， 唔系我 或者谂下自己啲嘢咁样。 我最后一 pair， 最后一 pair， 妻模型咯， 妻模 系啊，个男 奇怪佢呢啲系咪啊？ 系啊， 真系好奇怪，食宵夜啦，梗系 太正路啦， 食宵夜。够钟翻嚟啦！ 近排可能即夜媽媽未瞓覺啊，或者點樣？你而家有咩做呢？通常喺屋企又好，點樣都好。 好，我以前有講過我唔瞓覺做咩啊？有冇講過噶？ 嗰啲我睇戲咯，我記得你話會 睇戲啊。 係啊。 我冇，而家冇睇戲喎。 咁咧夜晚咧，夜晚會做啲咩？ 咯。 O K， 係咪因為做咗 冥想咯？ 冥想啊。 嗯。 唔系，我会成日，其实咧，我成日咧唔瞓觉咧，我脑喺度转，即系转得好快啊，一直喺度。我觉得夜晚系一个好好嘅时间俾自己沉思咯。 嗯， 系啊，即系话做呢样嘢做得好唔好啊？之后要点样啊？即系我觉得夜晚系特别，可能夜阑人静，觉得好似特别好咯，谂嘢。 嗯，最近系思考啲咩啊？ 思考啊，都系做嘢啦，做嘢多咯，系啊，冇咩值得我谂咯。而家 你真系做嘢嗰啲嘢着紧啲，谂嘢又系谂做嘢嗰啲，跟住之后复 message 都系复做嘢嗰啲噶，即系呢样嘢对你嚟讲 系主要咯。 咁但系夜晚就冇乜啲叫做即系娱乐或者放松嘅嘢做啊。 自我娱乐就系睇 YouTube 咯。 OK， 有啲咩？你中意睇 综艺咯？ 综艺 YouTube 你中意睇咩类型嘅片嘅有冇啊？ 我喜欢看一些资讯型的片，或者一些心理那些片，很搞笑，那些人不是经常说，哎呀你遇到个男仔啊，什么你想他喜欢你应该怎样做啊，那些很搞笑。 落他光头。 什么 落他光头啦，这样。 落他光头。有时真的觉得他们，因为这些人讲东西 是搞笑的，很多台湾的 YouTuber， 可能香港比较少这些题目的都。是啊，台湾和。大陆嗰啲咧好多呢啲噶。 咁你头先讲过，即系想令个男仔中意你，咁可以做啲咩？咁佢讲咗啲咩？嗰段片你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啊，睇完就唔记得噶啦。 我以为你真系谂住攞嚟试下用添。 唔系啊，我纯粹睇下佢会讲啲咩啫嘛。但好多时睇即系，你学完之后，你真系写低你会用咧，先至系有用嘅。如果唔系你听完，其实都冇用啊！我系会唔记得咯。 咁听嚟嘅意思系，或者个而家对于你嚟讲系 嗰一刻嘅娱乐咯。 哦，即系嗰下搵啲嘢摄下，有啲声咁样。 又或者我都中意睇嗰啲 vlog 咯。 哦， 系啊，系咯，有啲 vlog 都几好笑嘅，尤其是系咧，之前。大陸咧疫情好翻好多咧，咁佢哋可以周圍去，又可以搭飛機咧，咁啊睇住人哋去旅行咯，跟住自己冇去旅行就睇人哋去旅行咯。 哦，我都有啲 friend 係咁樣， 好慘、啊。 如放下我是最終的決心，是我真的再不可愛嗎？在繁華鬧市人潮漸去等。如此唏嘘，曾听着你盛赞他的爱心，任我怎去爱亦无用，熟悉的拒绝为何那样痛，让我再次抱紧你，再热恋不能吧，如坚决下去，我真 Baby, tell me what you say. She's 隐藏这啖气。沉沦爱你太可怕，你没一点筹码，为何敢去为你？我真的不怕受伤吗？从未试过去碰你的手，怎会怕你要分手？梦想破灭以后，继续做朋友。 今日一場請到 Lala 上嚟咧，咁當然除咗滾搞下你之外，同埋問你啲好無釐啦間嘅問題之外咧，就梗係送翻份禮物俾你啦。 係啦，咁啊本身 Lala 有時會喺 YouTube 度拍片啊，我最近睇你同阿 Wyman 啊，係啦，佢唱過片，咁啊所以咧，阿 Lala 今日開咗個題目咧，就係要幫助到佢拍片嘅。系啦，咁佢本身就话可能帮佢打灯啊嗰啲嘢，系啦，咁啊，你睇想收边个嗰份礼物先？因为我今朝同佢讲话，我谂到送咩礼物啦， 系啦， 因为本身问佢电话型号嗰啲嘢， 系， 跟住就话啊，我谂到送咩礼物， 次次都用依招问人哋咩电话型号， 问电话型号基本啦，唔通送个错嘅咩？系咪先？不过佢有三个电话，我都唔知送边个， 你知唔知佢用边部嚟拍？ 好啊，你揀收邊個嗰份禮物先呢？ 你嗰份先啦。 哦，嗰份咁經典，梗係留後啦。 咁你又 咁即係你件，咁即係你揀咗啦，好啦。 更加要你咁就攞你嗰份先啦。係啊，因為佢話即係你想要一啲可以幫你拍片啊、打燈啊嗰樣。 對啊。 佢呢份咧，你自己講啦。 哇，線嚟噶。 咩啊？光纖啊？ 喺呢條 LED 嘅燈條啊。 然後咧？ 燈條。 点解要送灯？ 系咪即系圈喺圣诞树上面嗰啲咧？ 唔系， 定系整路嘅时候黐喺嗰个天花板啊嗰啲啊？ 点块尺嘅？ 唔系尺嚟嘅，咁啊，因为咧本身 Lala 就话不如买环形灯，即系咧有啲佢拍片可能夹喺电话啊，咁啊可以打落。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我搵嗰啲比较大，你又好难拎出家用，又或者可能啊，你可能到时你又要夹住个电话又成。咁所以我谂，不如用个 LED 灯条，咁、 哦、 你就可以咧，可能如果附近有啲咩嘢咧，可能我哋直播室咁，你可以黐喺 panel 嗰度啦，即系用啲 boot 可以黐喺 panel。如果你出街拍嘢，你可以黐喺到门度。咁呢个又轻、又盛、又光，我即刻试俾你睇啊！好似喺个兜售咁样， 跟住卖36.5啊，咁嗰啲 36.5啊，再加上有个 USB 灯仔，咁呢个咧就俾佢近镜用啦。咁啊分远同近用嘅，然后即刻试下 work 嘅，我试过先买嘅、 啊。觉得点啊？呢份？阿 Lala 觉得好似几实用， 一个非常实际嘅礼物啦吓。 系啊，我做五金铺噶嘛。 系啊，屋企五代都系做五金铺嘅。咁我呢份啦，就系 fancy 少少嘅，因为我觉得 系啦，因为你就送一啲可以帮你打灯嗰啲，太过我同阿一都谂嘅，即系如果太过正路咧，又冇乜特别啊。系啊，咁 你慢慢试系啊，我今朝试咗一阵啊。 咁所以我拣一个咧，系可以令你拍片，可以多一个效果嘅。 效果， 我觉得系几好玩嘅。呢一个系咩嚟嘅咧？都有啲大份得攞水先。呢个就系叫做啊 ，free。唔系，佢唔系 3D 啊，投影机嚟嘅，一个漫花筒投影机。咁佢系点样样咧？佢有个投影嘅镜头，然后你上面咧，佢入边有啲唔同嘅零件仔，你可以砌啊，砌一啲好似漫花筒嘅嘢咧，佢就可以射上去喺你可能屋企嗰埲墙啊、天花板啊周围，咁好似有个 background 喺度帮你，咁令到你条片咧，除咗有光之外咧，即系佢本身都有一个光嘅功能啦。仲可以靚啲多一陣嘢添，多啲嘢俾人睇。 咁犀利， 係啦，呢個好犀利嘅。 但係個重點係啊，佢未砌，亦都未試過究竟 work 唔 work 嘅。 我買嘅時候， 但我係咪要喺一個好黑嘅情況下？係 啦，呢頭影機 嘅仲唔需要一定要好黑嘅？ 唔係，倒一倒，我哋而家試下。 而家試好難試啊，係啊，係啦，唔需要一個好黑嘅情況之下啦，即係暗暗地。 我識日文嘅， 嚟啊！ 需要好黑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 拜拜我都識日文嘅。唔需要，系啦， 系啦，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啦，即系可以令 大佬你睇相啦，呢度有写噶，要喺好黑嘅地方投影出嚟噶。 走啦， 嗱你睇啦，系咪先？ 好啦，两份礼物啦，即系以一个追你嘅男仔，嗱你要谂下系一个追你嘅男仔， 你要谂下你开嗰个题目， 但系你都要谂下追，如果个男仔追你哪条线，有咩揈下揈下，你觉得浪唔浪？ 哇，呢个好体贴嘅，方便佢拎出街咁轻，系咪先？你呢个点拎出街用啫？所以我就问，究竟佢喺室内拍片多定室外拍片多？ 因为佢会， 但佢话室内拍片， 因为佢室内多嘛，系啊，佢会唱歌又成，咁所以可以增加一个效果啊！ Okay. 追你一个男仔，攞 要拣， 系啊，要拣一个嗱，一个揈下揈下， 但系 咧 重点啊，要方便佢拍片，呢、這个系方便唔到，因为呢个太黑啦，佢投影你唔会投影个漫花。即系嗰啲，你唔会投影嗰啲漫画嗰啲粒粒喺自己块面度噶嘛？ 你错啦，系佢本身唔够光嘅时候，再加埋佢喺后面射落埲墙度，咁令到你间房都光啲。 贴题贴题好嘛？ 好贴题， 贴题，我觉得我贴题啲， 系啊。 我觉得咧，我觉得一个就有心思啲，一个就真系实际啲咯。 系，咁喺一个男仔追你，觉得实际紧要定系心思紧要？ 我觉得。我觉得两都紧要咯，但我拣实际嗰条， 实际嗰条即系嗰条 LED 灯条， 冇嘢讲咯， 我都估唔到啲， 我都估唔到。 我买翻嚟，我好想拆嚟玩。我唯一搏嘅就系、是，因为我系贴题，你唔贴题啫。我唯一搏呢样嘢， 哎呀，都贴题。 系啊，其实就贴题嗰个问题啊。如果唔系，我都中意呢个嘅。 呢个都唔系唔贴题嘅，你翻嚟你就会后悔你拣错咗人啊。翻去佢好光。是啊，一样可以帮你打灯啊。 是咩？ 是啊，你会见到呢度一粒粒嗰啲格仔喺自己块面度。 唔会啊，梗唔系打落嗰块面度啦。俾你拣多次。 因为我未有得试啊嘛。 系 系咯，同埋你有冇砌埋俾人、嗯？如果砌埋俾人先送嘅话，就有诚意啲咯。 嗯， 系啊，我嗰个试过， 我通常都唔会拆开啲礼物送俾人嘅。 咁咪冇心思。 俾你拣多次啊！ 拣咩多次啊？冇啊！够钟翻嚟啦！ 上次咧，我哋送咗礼物俾你，你有冇印象呢？ 有，超深刻啊！呢、這个礼物 系好少。你而家做咗歌手之后，咪发现做啲访问全部都冇礼物收 嘅。系啊， 系啊。点解当年会有两条无端送嘢俾你呢咁样， 所以我觉得你哋真系好好、啊。竟然嚟到做访问，仲有礼物收添。 系、啊， 但系嗰份礼物太难忘啦，因为我开咗出嚟，我吓咩嚟噶？ 终于隔咗咁耐，发现我哋嘅好啦！你记得嘅系咩咧？ 系 USB 手指嘅灯。 呢个系黐线， 呢个系你嘛？系咪？ 你送嘅 LED 灯啊，成条啊！ 系、哦、啊，好似系啊。 我开咗出嚟，我真系反到后脑 啊！心谂咩料？ 咩事啊？呢个系想点咧？我想呢个礼物。 唔系咁拍嘢用啊嘛，啱数啊。 拍嘢用啊，你拍嘢仲要搵到个 USB 喎、啊。 但你冇用到啦，即系呢个系咪好难用系咪？ 冇用到。我谂住可以攞嚟跳绳咯。 咁跟住另外嗰个你记唔记得啊？另外嗰一份。 另外嗰一份啊，嗯。 我开估啦。系咪啲芝麻行空啲噶？系咪关于太空噶？ 类近噶。 系啲灯啊，嗰啲嘢系嘛？ 嗰、那个万花筒投影机啊，即系唔知射落埲墙嗰个咧。 哦，万花筒投影机系咯，我就记得系类似呢种嘢咯。 啊，嗰、那个应该都冇乜帮到忙啦，系嘛？从你嘅回答我都 feel 到 唔系噶，我都有玩过下噶。哇，咁唔惊唔得啦！你哋送嘢俾我，好好珍惜噶嘛，我起码用咗啦，有用过啊。咁所以啲灯我都有开过噶。 而家再问你想收咩礼物，其实你又会想收啲咩类型嘅咧？ 收礼物啊？边个送先？ 男朋友啊？ 其实我多数都唔会叫人哋送某一样礼物俾我，因为我想知道佢。我唔讲任何嘢，佢自己会送咩俾我？ 哦，即系考死人咯， 系啊，唔系 啊，你咁样先知道佢嘅谂法噶嘛？如果你下下都讲得明话，我要呢样嘢，你买俾我，你送俾我，咁咪即系，咁咪即系都冇礼物 feel 咯。 哦，你又啱， 系咯， 我又不能话你错， 你错唔晒嘅，好似好有道理，但系点样咧？ 雖然你買錯嘢你會黑面咯。 係啊，你又問你又唔講，買錯咗又唔中意，跟住又嬲翻我轉頭。我想一早堵截呢一樣嘢，咪問你咯，你又死都唔講啊。 係啊，係咁噶啦，咪博你買啱咯，九成買錯啦。不過 好啊，喂，今日多謝你啊 ，Lala。係啊， 多謝你哋啊。 係啊，謝謝你啊，你有興趣就立翻嗰兩件禮物出去望下佢哋啦，佢哋都悶噶啦。 我今晚就拎佢哋出嚟望下先，怀缅下。 好啊，多谢你，拜拜。 好、oh, ，thank you， 拜拜。 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估计确诊个案将会突破10,000宗。政府围封佐敦受限区域，街上设有多个临时检测站，亦停泊咗采样车，陆续有居民落楼检测。他们排队登记身份证之后接受检测，完成后领取杯面、口罩等物资，然后再向职员申报住址和电话，领取手带。有接受检测的居民说，排队的人多，花了一个钟头才完成整个程序。又说昨日围封消息传出之后，当局没有确切交代，直到邻居通知才知道安排，但理解政府的做法。多个纪律部队参与围封行动，现场设有指挥中心，民政署派翻译员到场为少数族裔居民解释安排。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受限区域涉及16个街区，有检测的街区内90%污水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當區今個月1號起錄得160多宗確診個案，涉及50多座大廈，而受限定區域內部分大廈污水樣本對病毒呈陽性的比例較範圍外大廈的污水樣本高，希望可以盡快找出陽性個案。陈肇始话，不排除会展开第二次检测，但要视乎数据，亦不一定要封区。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拜登政府将提出新战略应对北韩核武对世界和平构成的严重威胁。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拜登就任之后首次有白宫高级官员直接评论北韩核问题。普萨基当地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北韩的弹道导弹和核扩散活动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有明显重大责任压制北韩有关活动， 將會檢視一切可行選項，並同南韓以及日本等區內夥伴緊密合作，擬定應對平壤的戰略，包括透過外交途徑以確保國家和盟友的安全。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温暖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午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车多，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入口一段系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呢啲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政府喺佐敦实施嘅防疫措施，现时呢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嘅一段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系介乎金粟街至到南京街之间一段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啦，都系封闭㗎。现时一带呢系有唔少嘅改道措施㗎，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呷醋原来是冇分年纪的。 哼，我仲有自知之明的，咁老仲走去学跳舞，跳到扭身扭势，唉，都唔知俾边个睇。 哎哟，斋听呢句都觉得酸溜溜啊！究竟今次不得了家庭又发生咩事呢？今个星期日朝早8至10，一于听住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而家时间3:37啊，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67%嘅。好啦，今日咧就波盛话有嘢要推介， 哦啊、 我到呢一刻啊，都唔知系咩嚟嘅。 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啦，你听下，睇你会唔会反白眼先，我想知 道。睇下四眼仔有几得意啊！ 问我姓袁啊！ 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食饭嘅时候究竟睇啲乜嘢好呢？因为啱啱呢一个星期喺工作上面安排各样嘢，令到我多咗日子可以翻到屋企食饭。咁但系翻到去讲紧其实已经九点几十点噶啦，咁屋企又冇乜点样留送，咁所以我都系叫外卖食嘅啫。题外话，我每次食嘅都系洋葱汁鸡扒饭加一个椒丝腐乳通菜，加多杯嘢饮。我都怀疑嗰个餐厅嘅人已经认得我噶啦。咁听住啱啱嘅呢一个餐单啦，其实你会知道食嗰个时间唔系好长嘅啫。咁啊食嘢又唔揾啲嘢睇下，硬系觉得好似浪费咗时间。因为食完嘢之后都要做嘢噶啦嘛。咁于是乎我就谂紧究竟开啲咩嚟睇咧？睇剧又太长时间，追动画廿分钟一集咧，系比我食饭时间长少少嘅。我通常十零分钟就食完噶啦。同埋动画有样嘢衰咧，开咗一集之后你又会继续追落去噶嘛。咁呢个星期俾我揾到一个小宝贝，就是、一啲两分钟嘅小短片。而呢一个短片系咩咧？一啱翻嚟就同你揭晓啦。但系而家大家多咗时间喺屋企食饭，冇得出去咧，都要谂下揾啲咩捞饭噶嘛。所以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寻找喺你食饭时候可以慰藉到你心灵同埋俾你休息一下嘅一啲片 ，enjoy 呢一个 me time 啊！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即系提起食饭睇片咧， 系 即系我同阿琼啊，即系你嘅 partner 咧，系难得地有共通点嘅。即系同严琼咧，除咗外形有共通点之外咧，即系好多嘅喜好都好少有共通点啊。因为佢一个即系叫做有要求嘅人嚟嘛。 系，佢食嘢都 我冇噶，系啊。阿琼食嘢唔求其， 佢成日闹我噶， 系啊， 又话晴天 啊，系啊。佢食嘢唔求其噶，系啊，可以叫系咪 JB 啊？ 系 嗰首歌系啊， 系啦， 变咗阿琼食嘢唔求其，好啦， 我都捞要调翻 转， 本身嗰只又唱唔到啊，你知啦， 系唔求其 ，OK， 你个共通点就系睇呢个蜡笔小新啊嘛， 冇错啦，因为佢所有嘢都有 taste 噶，即系例如佢睇唔明点解肥仔点解你会买呢件衫嘅？ 啲鞋啊！ 肥仔点解你会买呢对鞋嘅？肥仔点解你会买呢个袋嘅？咁我又会唔明白哦。唔系，其实阿琼有啲嘢，我觉得系几好嘅。佢啲嘢食系几好嘅， 系啊。如果俾佢发版咧，就 OK 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即有时佢嘅，唔系，其实我明佢啲 taste 啊。 嗯。 只不过我唔会使嗰嚿钱去买嗰啲 taste 咯。你知呢个分别啦。咁所以喺呢个免费嘅娱乐上面咧，我哋就完全一致啦。就系、是、大家都睇蜡笔小新。咁但系睇呢个蜡笔小新咧，我同佢更一致嘅地方系咩呢？我所有嘅朋友都唔明嘅，点解要睇国语版咧？ 呢、這个我都唔明白啊，系我都你都好似冇解过点解？ 嗱，我理解咧，佢嘅国语其实是台湾嘅配音嚟嘅， 系 佢嗰把嘅蜡笔小新嘅嗰把 咁乜声， 我形容为死人声啦，即系话咦嗰啲咧，系佢配得精准过广东话嘅。即係佢個純粹係近日文多啲嘅，係、 哦、 啦，同埋可能因為細細個都係睇慣咗國語咧， 跟住就 我細個係睇國語嘅，係啦， 因為 細個我記得最早接觸蠟筆小新係幾時咧？以前僆仔翻內地暑假翻去嘅時候咧，咁當然內地嗰啲碟就係點解係台灣拼音啊，或者台灣配音啊，自己理解啦， 諗下啦， 係啦，咁啊即你成日流流長冇嘢做咧，舅父就買一 set 嘅。好厚嘅 VCD， 以前仲兴 VCD 嘅年代嘛， 个、哦、封面仲闪灵灵嗰啲，好闪。 系啦，咁跟住之后咪、我记得系佢买咗一盒一大盒啊，个盒系 系咪好似录影带嗰只 size？ 大过录影 系啦系啦， 只 size 嚟噶嘛， 大过添系啦。 box set 系啦，咁然后咪有可能一饼带有五六集嘅蜡笔小新， 嗯、 然后嗰度有四十只碟，咁咪你成个暑假喺度煲 咯，就可以煲啦。 系啦，我嗰时仲煲埋数码暴龙添。 哦，系咪国语？ 系啊，数码宝贝，你现在观看是数码宝贝咁样， 八神太一 阿古苏阿古苏咁样， 太医 系啦。咁但系呢个我就觉得日文好睇啲嘅，系啦，一系配得好啲嘅。但蜡笔小新，我觉得台湾系配得唔差嘅，系啦，咁样咯。咁所以我同阿琼系喺呢个位相似，但我觉得你有个 point 系讲得几啱嘅，就系你要了解咗你食饭嘅长短啊，去拣你睇嘅咩片。 因为我以前咧 初头，譬如嗰期追紧日剧会啦，咁其实出事嘅，因为成45分钟冇可能， 冇可能， 冇可能啦。 唔系，我唯一可以磨咁耐咧，就系同阿陈生啊。 哦， 系啊，同陈生食饭咧， 陈生 系，即陈生一家人啊，同陈文宇屋企人食饭咧，我哋系必定嘅，一定8点前开饭， 嗯， 因为要睇《爱回家》系啦。咁睇完《爱回家》之后咧， 嗯， 大家就会各有各自己做嘢， 差唔多 系啦。因为有啲餸未食完嘅，咁啊会食埋佢啦。咁但系开始就会自己可能又揿下电话啊，跟， 嗯， 住之后陈文宇又打机啊，我又复下 message 啊，系， 嗯， 啦。唯一大家好聚精会神都仲系有电视执捞饭咧。就已經係嗰，那個即係大台嘅嗰半個鐘啦。咁當然你話其他台嘅節目都會睇嘅，但係唔係電視執撈飯咯，即係已經變咗，即係可能有時睇下隔離南 V 嗰台，你睇造星嘅。咁，哦，你但嗰個時段唔係食飯時段嚟噶嘛， 同埋個長度咧又係 係啦，咁所以係唔同嘅。 打邊爐你就可以睇造星啦。打邊爐嗰個長度咧，我就可以了。 但係佢個唔係，但係佢個氣嗱，因為你時間嘅長短緊要，即係你要了解自己食飯時間長短。我食飯自己一個食，假設我自己一個食咧，我係極快速嘅。無論我係整個焗飯又好，雖然我唔會蒸焗飯，我亦都唔識整焗飯。無論我係整牛扒又好，我真係試過整牛扒，你見過啦？ 我見過，半夜四點幾 塊牛扒好似炭燒咁樣，牛扒又好，撈公仔麵都好。我早两日减肥啦，开始又无啦啦，叮咗两条肠仔加两只鸡蛋咁样当一餐，又好，或者大龙凤啲咁样，可能唔知点样整个拉面出嚟又好。我发现我嘅时限咧， 几多到啊？你系 六分钟， 六分钟搞掂晒， 六分钟搞掂晒。其实我食嘢系好快，所以系唔好嘅习惯嚟嘅。但六分钟啱啱好系咩片啊？ 六分钟系咩？ 就系啱啱好一集《蜡笔小新》7分零钟，六分钟食完之后摊喺度睇埋剩低嗰 一分 钟，系啦，就系，是，我过往睇呢啲片嘅时间啦。 同埋即系佢冇嗰种咧个尾吊你引，然后追看性去下一集，呢， 啊， 个系呢，這个差好远，啊。 所以我不能睇我有试过，因为嗰阵时对上嗰个第三波疫情，咪又系唔使翻电台嘅，咁你星祠堂冇嘢做，咁咪开始煲剧咯。我煲翻《數碼暴龍02》啦，即係本宮大輔同 V 仔秀嗰個啦，即係算啦，唔記得咗啦，係啦，我想嗌佢嘅口號啊，咩 咩進化？ 係啊， 裝甲進化唔係， 好似係裝甲，唔係 裝甲， 是是裝 甲裝定第三啊，第三 唔係裝甲進化，算啦，唔係重點。好啦，咁但係佢一集20分鐘噶嘛，我就覺得好似未食啲嘢，好似唔夠食咁樣啦。 我明白啊， 係啊，咁所以咧，我而家食飯咧。唯一嘅就係真係睇蠟筆小新，好啦，咁呢個就係啱啱話時間長短啦。好啦，去翻之前先，我話點解你話打邊爐可以睇造星？ 造星， 我覺得唔得， 個 mood 啊， 個 mood 嘅問題，即係咧緊張咯，係咪先？即係啊，哇，好聽喎！你真係會停咗唔食嘢噶嘛？但係大台嘅嗰個處境喜劇咧， 你聽住當廣播劇聽啦，其實都可以噶。 我覺得喺我嘅立場咧，係一個讚美嚟嘅。喺，我嘅立場，我真心覺得讚美。我唔使用腦 啊！我依個好緊要， 啊， 我同意噶。 係啊，我唔使用腦啊！即係如果你嗰個時間無啦啦播一個金錢一， 死啦！我要跟個劇情，我唔甩得喎。 2月29無啦啦， 點解翻咗過去嘅？ 係啦， 係咯，依度邊度咧？係 啦， 肯定香港咧咁啊！ 男排女將一嘢扣落嚟。 哎呀，我好紧凑啊，咬得好紧啊啲分咁样， 即系你会停咗手，但系睇佢呢个处境喜剧，喺食饭嘅期间系 OK 啊， 系啊， 我跟到啊， 即刻个 mood 系， 好平静啊， 系啦， 个心 态，但我喺我立场，我觉得系一个， 因为你 系 嗰个童趣啊嘛，系你嗰阵时我就唔想用脑嘛， 所以咧，虽然我爱港台 系。但嗰个时段系听咩啊？ 但我从来都唔会睇港台啊！喺食饭嘅时候， 嗰个时间 系因为好 heavy 啊！佢啲嘢都 佢播咩啊？嗰阵时有冇揿过啊？即系求其一个食饭时间。我见有时候会有 heavy 嘅访问嘅， 系啦，或者 没有长的世界嗰啲， 系啦，即系唔系有深度嘅观赏价值高，系啦，但系。我食紧饭， 咁喺咩格外留神 啊？ 咁格外留神啦， 即系讲得难听啲。食食下饭，死人冧楼， 唉，边食得落啊？ 所以拣咩 topic 系啱嘅嗱？因为小弟如果你开我嘅 YouTube 咧， 你系咩嚟噶？ 即系呢个理论，除咗喺电视执捞饭之外咧， 喺呢个嘅叫做即系 YouTube 嘅世界，即系自己睇手机片嘅世界咧，都适用嘅，系咪先？即系例如系咩咧？你就可以睇下究竟啊，你应该系睇开啲咩片，然后你会发现嗰人系咩嘅口味啦，系咪先？好啦，睇下 嗰个 叫做嗰、个叫 咩？你个 playlist 你点样睇 playlist 咧？你唔使睇观看记录嘅，你睇佢最近 search 过啲咩？ 你 search 咩？ 我中间嗰堆咧都系歌嚟嘅，即系例如呢排想听啊 D N J 嘅。 吸房负责一问， 唔系，我呢排无啦啦听翻《银河修理员》哦，系啊，真爱是任何形状，跟住同埋林家谦，系、嗯、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 嘅时候就会啦， 系啦，咁所以下面有啲歌啦， 嗯， 但我头两个啊，就是但求其爱啊，若爱是但求终身，好啦，但我头两个就系我睇开嘅 playlist， 有咩啊？ 小新国语 系 第一个，系一个影片平台嘅 YouTube page。M 字头嘅，系萧若元先生最新消息，即系佢自己个 channel 啦，我唔读出嚟啦。OK， 系啦，网友 系鬼网友，好啦，咁咧分别咧小弟睇得最多就系呢两个啦。咁小新国语就系、是、食饭嘅时候睇啦， 讲嗰个啦。 咁萧生嘅片咧，由于萧生嘅片咧系由于太过即系叫做你要用脑啊。同埋佢時長咧，我統計過嘅，通常除非佢一啲短打啦，係、佢用短打呢個 terms， 短打咧就三四分鐘，係啦，但係好少嘅、嗯，主要都係由12到19咁啊分析唔同嘅時事啦。OK， 食飯係唔會睇嘅，因為你要壓12分鐘，同埋你聽佢講嗰啲嘢咧， 係啊 ，OK， 係啦， 要用腦諗啦，有啲 heavy 咁，所以我幾時會聽咧？ 嗯， 我沖涼嘅時候係聽蕭山嘅， 哦， 係啦，因為咧我有鋪人咧以前聽歌啦，係咪先？咁、聽聽下歌咧就會開始想聽即係聽一啲電台節目，轉咗聽電台節目嘅、以前咧最早我做手下留情嘅時候咧，我沖涼嘅時候係聽有冇搞錯嘅。 Oh, 即系你应该都试过冲凉嘅时候听有冇搞错啦，系咪先？ 有啊， 系啦，即系嗰种感觉。 师兄啊，嗰啲都系 啦。咁你有啲人就即系听师兄祠堂啦，系啦。咁我以前翻到去四点几咧，系会听龙哥嘅。 嗯。 但龙哥个 mood 真系唔啱冲凉咧。 要听发髻咯，会发仔咯， 听下发仔咁样， 讲下啲头发咁样， 如意发，一切从音乐开 始咁样。发仔大家庭咁样。 我都有段时间咧系听十八楼师座嘅。 系呢、這个系啊， 周老板啦，咁有时，但系即隔篱街啊，友台嗰边嘅重温系要即系 要 subscribe 先有嘛，所以只有听 live 咁，所以通常听 live 啦。咁如果你隔唔到时间，咁你又好想知道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咁我有两个嘅，我一系听翻咧。我哋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啦。 哦， 但通常自由风，自由风我可以听到 live， 因为坐紧车放工嘅时候，咁所以我就会听萧山啦。就冲凉嘅时候听萧山，个时间系啱啱好噶， 十零 分钟咯，十一二分钟咯，洗埋头，即系抹埋身，然后刷埋牙。如果长啲就刷埋牙啦，短啲就抹埋身，然后整执好晒啲衣服，啱啱好十二三分钟。因为冲凉你计过系七至八分钟嘅时间，尤其是而家冬天啦，咁剩低嗰三四分钟就抹身啦，然后即系睇下 show 啊嗰啲嘢，就啱啱好系一个萧若元先生嘅最新消息，一路冲凉一路吸收。智慧令到你嗰次嘅沐浴充满一种灵格， 有内涵， 系啦。 因为咧，我最近咧，我话搵到嗰段片。 各位网友，最近咧，港台咧有个主持就话咧，冲凉嘅时候好中意听歌。啊，多谢啊，后生仔识货啊。好啦，唔讲落去啦，我想讲其他。佢话你一定唔会发达。 可唔可以讲一次啊？可唔可以讲嗰个节目两个主持都唔会发达？求下你啊！ 唔系，萧山嬲啊！萧山嬲啊！佢有抨击过呢样嘢。 哦，系 啊，我有睇嗰条片，佢抨击过系。 系、哎、啊。 佢话唔符合逻辑。系啦 ，anyway， 唔好讲萧山啦，就系咁样。咁所以即系唔同时间系睇唔同嘅片嘅。 系啊。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行山咧， 系、个时长长， 即系个零两个钟咧，系啦、 啊啊， 就会听三五成群同 Give Me Five 咯，以前。 那個時間是不是就是你 重温？ 我重温時間 係重温，聽重温係。我唔會，我你即係你當禮拜日四五點去行山行兩個零鐘咧，我就會聽翻 Give Me Five 或者聽翻三五成群嘅。 係 揀咩咧？禮拜四講鬼故，我係有份推上去嘅人嚟㗎。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 明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在节目那里间唔中都有提过，话我对结婚咧而家真系冇乜憧憬嘅。咁在眼前啊，见到啊，我一个好兄弟阿一嘅状况，都知道唔系咁易嘅。你睇下佢事前又要咁多准备，又成日候住我屋企层楼，你就知道有好多嘢要考虑嘅。之但系啱啱呢一个星期起咗少少变化，第一个变化就系、是。同林欣彤做访问之前就不断 loop 佢嗰一隻新歌啦，无名指的勇气，跟住睇住个 MV， 一路睇一路听，突然之间有个谂法就系、是、啊，其实唔知道结婚会系点嘅咧，真系，因为望到 MV 里边嗰个佢好 sweet， 然后就觉得原来令到自己中意嘅人出现呢一个笑得咁 sweet 嘅样咧，又好似人生当中一样几开心嘅事。后又啊，我同阿一有两个共同嘅朋友都有喜讯啦，啱啱呢个星期知道啦，所以喺各样嘢嘅加埋之下，今日我拣嚟呢一首歌系一个实验嚟嘅，就系睇下听住呢一首歌会唔会牵动到自己嗰、那个即结婚嘅念头啊，嗰、那个情绪，睇下仲系咪好似之前咁绝对话冇啊，我依世都唔会结婚噶啦。我知道你想笑我话要结婚啊。首先都要有女朋友嘛，咁但系如果啊真系万一咁不幸，听完之后有 feel 嘅话，可能动力会大啲咧。所以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歌，睇下又会唔会令到你突然之间有结婚嘅冲动啊！ 你唔讲我都唔醒起，有两个人都系有好事， 系咪啊？ 即系我哋识得四个人，一系两对人嚟噶嘛，即系四个我哋都识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其实系啊，系咯，系啊系啊， 两 pair 嚟噶， 系啊，但我又识得好多人呢排分手、啊， 真系好意图。 会唔会即系你话听到人哋结婚，你好想结婚啦、啊？听人哋分手啊，不如试下 分手。 唔会噶嘛？ 其实我不嬲，对于人听到人哋结婚咧，我系冇乜感觉嘅。其实系， 哦系啊，嗰啲咧，嗰啲女仔，系啊，我今日真系好感动啊！感动咩啫？ 完全冇， 都唔关你事。 系啊， 我哋系咪冷血啊？真系冇噶， 即系冇。 我哋男人系， 唉，你唔明噶啦， 阴公啊，阴公啊！最后今晚陪你去踩江南。 快啲俾个奇你！ 最后今晚明唔记得点唱啦？ 系咯，我哋唔会有嗰种嘅，平时都一般都冇嘅。 唔系会戥佢开心嘅，好啊好啊好啊， 但系唔好拉落自己度嘛。 唔系，我意思系，但系去到嗰个 moment， 你会觉得啊咁理解，即系我 friend 旧年结婚咧，我嗰种系戥佢开心啦，但会有一下咧，我觉得系男人最 deep down 嘅一种感觉嚟。 嗯。 唉，以后冇得见嘅啦， 系啊系啊系啊，一定系啊， 系啊， 快啲俾个奇力见埋呢次， 系啊， 齐脚噶啦， 以后冇得见啦， 呢个一定噶啦， 如果真系，唔系咁都关疫情事嘅，而家次次同佢饮嘢系，喂 Zoom 饮啊 Zoom 饮啊， 出唔到嚟啊， 佢四个麻甩佬开住 Zoom 喺度饮酒咁样，唉唔得唔得 唔得，有家室啊，出唔到嚟啊，老婆喺屋企啊，冇嚟等得佢一个啊， 我真系喊啊，的神结咗婚咯。 跟住嚟紧嗰两个 摩尼同斯培啊， 唔知啊， 哦，唔系，即系我哋意思系，我嚟紧嗰两个讲紧结婚嗰两个，我系讲紧的神结咗婚，跟住你话嚟紧嗰两个，我系你话你剩低嗰两个主持都就嚟结婚添，吓得我啊！ 佢哋眼都突咗啊，包一，我竟然唔知道，原来佢哋两个都 结咗婚，拜拜， 拜拜。